每一日都是做好你的工作，点点滴滴的加加埋埋，将来就会成为你一个好好的回望，一个好好的回忆。时间5:12，刚刚开始我们的清晨首里节目。这一日是5月24日，农历是辛丑牛年4月13日，星期一。哇，昨日相当之热啊，系即系呢个热到，如果你系喺出街喺条街嗰度嘅时候咧，就辛苦到不得了。咁所以咧，昨日咧就一路去到黄昏嘅时候咧，我先至出动。咁啊，大部分时间都喺屋企。其实喺屋企摊头下咧都唔错噶。平时工作又忙碌嘅时候，又冇咩特别节目咧，又唔一定要出街嘅。喺假期里面各色其色，你觉得怎样是令到你的假期开心，一种松弛的感觉呢，就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去做。有些人呢仍然喜欢接触一个阳光，去游水啊，去晒太阳啊，要补这个维他命 D 啊，都大有人在。不过呢都要记住留意一下，不是在这个很猛烈的太阳之下的时候去晒。如果不是呢就热得不得。即不得止啦，而且仲要系即对于皮肤咧过分暴晒都唔系咁好嘅吓。睇下今日天气情况咧，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埋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影响华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嘅吓。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一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 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作坊你的手。 不同人有不同的演绎的方法，跟随着自己的声线、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思维去演绎同一首歌曲，就可以令听的呢有不同的听法。我们可以接受多方面的角度去欣赏一首歌。是张宇的一首都是出色的歌曲《用心良苦》，而我们刚才听的是蔡琴的演绎。清晨时间5:18，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堆积至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 Polly 邝美云的堆积情感啊。每一首歌，一班的工作人员，即系当然写歌嗰班啦，做唱歌唱片的一班人都用心良苦。尤其是在歌曲的印纸之前，编曲有心思。 多经典的歌喉，一霎眼已走，前面着青葱的山丘，转眼变矮丘。这个刹那宇宙，拒绝永久，世事无常，还是未看够，还未看透。好玩的东西早晚会放低，从前并肩的好兄弟可会撑到底，爱里爱到一个地步便令觅安慰，往当初苦苦送礼最严的花卉，最后花烂泥夕阳。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有啲慨叹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生可能有好多一啲嘅遗憾，有啲嘅慨叹，但系同样或者喺你另一边都有好多欢欣，令你难忘一啲美丽嘅回忆啊。早晨啊，大概仲有三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啊！而家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因为今日最高有34度啊！新闻之前有郑秀文嘅一首旧嘅作品《哭泣游戏》。 你已经不懂。怎么怎么方可以令我欢笑，其实你不关心，怎么心笑哭泣你都不知晓， 想中，怎么一点都不注重我？虽然从前极美丽亦微妙，可惜浪漫用掉，这一切已变化了，没法再笑一秒。情人无需刻意叙述说明 It's a crying game It's a crying game怎么方可以令我欢笑？其实你不关心，怎么心笑哭泣你都不知晓。你的思想中，怎么一点都不注重我需要？从前极美丽亦微妙，可惜浪漫用掉，这一切已变化了。我却忘不了，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兑换一些欢笑与憧憬，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兑换一些希冀，倦透一双眼睛，哭泣我已适应，情人无需刻意叙述说明。It's a crying game, whoa, just a crying game.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相信，香港有机会在七月下旬将接种新冠疫苗的年龄降低至到12岁。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委员曾浩辉表示，日后市民外游接种疫苗会是重要条件，如果接种率达到一定水平，有空间参考海外放宽口罩令。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表示，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至今三个月，接种率仍然不足两成，每日平均接种人数只有大约15000人，估计疫苗接种覆盖率要达至全港人口6-7%，仍然有一段距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仍然不清楚伊朗是否准备好并且愿意接受，并且愿意采取必要措施，重新履行核协议。伊朗核協議第五輪談判在維也納召開前夕，布林肯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節目訪問時，被問到伊朗有報導指華府準備好解除一些制裁，他說美方清楚根據伊朗核協議應該取消哪些制裁，而伊朗亦都清楚應該怎樣做才能夠重新開始履行協議，但美方暫時看不到伊朗已經準備好並且有這個意願作出決定。他又形容这个是一个测试，而美方还未收到回复。在台湾，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再多290宗确诊个案，当中287宗是本土病例，3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6宗死亡个案，累积23人病逝。当局说另外有共170宗的本土个案，追加至到今个月16-22日的单日确诊个案入面，主要分布在新北市和台北市。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今日开始，台北市所有饮食店，包括早餐店、饮品店、餐厅、咖啡店、夜市同埋百货公司美食街等，一律全面禁止堂食，只能够外送或者外卖。柯文哲话，根据数字，疫情到目前为止冇趋于缓和，各快速筛检站验到嘅阳性比率最低只系4.6%。顯示在台北市，尤其是萬華區有一定程度的社區感染。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酷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漸轉多雲，週末期間驟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请按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优点。 主持靓仔靓女，节目内容丰富，还有很多不同游戏同大家在电视同收音机度玩，务求大家日日都开开心心，满载而归。香港暖流电视版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环保及绿色生活经理任清俊要挑战我哋。 这个挑战就是去做断舍离的时候，即是可能执屋的时候，其实可以将一些可以回收的东西，或者更加是可以重用的东西，送去可以收集和处理的机构。 想知主持李浩辉、萧希婷可不可以完成挑战？记得留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绿色批评。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放咗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有得休息嘅时候，休息够啦。咁啊，然之后咧又呢个精神抖擞地去翻工啊、翻学啊，咁啊精神够咧就争好远嘅。我哋基本健康嗰个生活嘅条件就系你要瞓得够啦，起码咧就有即系8个钟头，唔可以8个钟头都有6个钟头好啲啦吓。瞓得够个人精神够咧，反应都好啲，头脑都清晰啲啊。睇翻下 B B 仔嘅时候，佢瞓得唔够，咪好猛整啊！眼瞓嘅时候又猛整，原来即系瞓唔够咧，都好影响嘅心情。所以呢个系一个健康嘅基本条件啦。咁啊，就系仲要系身体好啦，身体好嘅来自嘅就系你要做运动啊，食啲有益健康嘅嘢，同埋你嘅思维上咧都要有个正念咧先至得嘅。每一日咧都同自己讲啊，我自己系点样 OK 嘅，我系得嘅，我系掂嘅。咁啊，说话就咁讲，然之后咧你就用行动去证明你自己嘅说话啦。 每一样嘢喺最初嘅时候，喺自己脑海里边咧，都系由零开始，一个梦想开始，慢慢慢慢去逐步逐步实现啊！唔去实现咧，就真系绝对似个梦啊！努力实现都可以梦想成真。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啊，咁而家咧就唔系发紧梦啦，系现实嘅时候啦，喺呢个系迎接晨曦嘅时间啦，新嘅一天开始啦，今日咧就系5月24号，咁啊农历啊就4月13日，现时时间5:41，而家就29度，今日最高有34度，但系寻日咧就热到不得了嗬，寻日咧嗰个热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喺条街咧，就应该知道啦。我就唔喺条街，我就喺屋企开住冷气会比较好啲。因为本人真系都好怕热，不过亦都好怕冻，所以其实最好就系有中间啦。但系呢个世界边会有咁理想啊？你要想有几多温度就有几多温度啊，冇可能噶。咁啊，人话心静自然啦，心静自然凉系咪咧？咁应该都系嘅。你冇咩其他嘅杂念，冇咩嘅一啲唔开心嘅嘢会令到你燥火咧，个人咧都冇咁。滚热吓，咁啊，寻日嘅热咧就系喺天文台下就2点钟嘅时候咧，就录得36.1度嘅高温，真系今年嘅最热啦。同时咧就系打破咗天文台自1884年 开台以来的五月最高的气温的纪录，也都成为开台以来首个高见36度的五月份。而正正在正午的时候，大美督有37度，是全港最热。当时你是不是在那里呢？是不是在踩单车了？现在其实距离是五月中都还有少少的时间，一段距离，下个月的14号就是了。成日都用端午节嚟到做一个嘅指标噶啦，端午节咧就系好热噶啦吓，又龙舟水嘅添啊，系嘛？咁啊，天文台咧就系喺下昼一点钟就录到嗰个纪录系35.8，到两点钟嘅时候咧就去到36.1度嘅。咁天文台嘅资料就话，对上一个五月份嘅最高温嘅纪录咧，就系喺1963年嘅时候，当时咧都有35.5度。咁而尋日所見嘅36.1度咧，就係天文台開題以嚟嘅首個高見36度嘅五月份啊！有咩可以消暑嘅方法咧？到底地球一路會一路再熱幾多咧？呢、這個其實都幾令人擔心嘅。所以成日話要記住好多嘢環保，要愛護地球。我哋希望揾翻一啲以前舒適嘅階段。29度温度是现时温度，今日最高34度，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啊！ 你要记住信任你自己，任性得很动人。你要记住你是最独有，就算几多缺陷。你要记住有自信心，面对肤浅世人。个个对你怎批判，对你怎丑化，我也会找出美感。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最佳的信徒，笑纳你倔强外表，未会讨好世人。对我国度，你是最重要，绝对不需要问。世界要是希求爱心，换了几多泪神，往往二眼睛选美，个个比起你，每个女生都似等。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一丝丝一点都会看出样貌。I just wanna be yours tonight，yours tonight。万千知识里找寻。精细无下伴侣，其实已得了。盲目的因你自豪，你需知道。你听得到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你缺点都这样好。如何弹啦啦啦啦啦，怎唱也好，有信心一切变好。为情人而骄傲，何其骄傲，看你很多角度，各个美好的构图，I just wanna be yours, yours, 黄子轩，你最好。而家咩系最好呢？喺你嘅心目中里面乜嘢为之最好呢？最好都仍然嗰句身体健康，希望世界各地都系即系各人呢系唔需要再面对呢个疫情就好啦。呢、这个都系众人大家嘅一啲嘅愿望。一路睇见嗰个疫情嘅发展啊，有啲时候见到系、哎、好似某啲嘅国家控制得到咯，好似现象好啲咯，然之后咧又什么啲政策又放宽啦咁，有啲地方咧就一路咧都系个案都唔高嘅，个确诊嘅数字都唔高，但系突然之间咧你又见到佢啊飙升啊咁，呢个近期嚟讲就台湾啦吓，台湾以往咧就不嬲都唔多嘅，咁啊仲系觉得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佢哋嘅市民咧都唔需要一定要戴口罩。不过就系即系自保啊，都要啦。即系以往嘅一段时间，但系而家近期嗰个情况咧，都真系几惊啊。咁所以如果有啲系即系话决意去移民去台湾，谂住去嗰度住嘅，我有啲朋友都系已经系准备定噶啦，搞掂晒噶啦。而家见到咁嘅情况咧，又要却一却步先，暂时啊睇下个情况系点先吓。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啦，新闻都有讲啦。咁佢哋就台北市所有嘅饮食店咧，今日开始咧。包括去食早餐啊、餐厅啊、咖啡店啊、夜市啊、百货公司嘅美食街等等咧，都全面系禁止堂食，只能够外卖啦。咁呢个情况咧，我哋都外卖嗰段好长嘅时间，大家都好似习惯咗啦。以前嗌外卖咧，就系话唉懒得去煮啊，或者人多嚟嘅时候咧就外卖啦，可以悭好多功夫。而家咧就已经好似习以为常咁。當然，如果你屋企係都有經常煮飯嘅咧，咁你都係喺屋企煮好啲嘅。長期食外邊嘅嘢咧，又係話唔係咁好啊嘛。咁啊，好多呢啲即係鍋氣又冇咁好，或者好多油啊等等咁樣。但係呢個情況之後，有時咧都冇得選擇。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話咧，希望咧大家都係要留意呢個情況啊，尤其是喺即係。禁堂食嘅嘢咧，但系大家都要守呢个嘅规矩啦，亦都呼吁学生喺停课期间咧，要留喺屋企啦吓，民众都唔好咁多去街啦，好多嘢咧真系讲系咁讲，就自己咧自动自觉嗰个系最紧要，健康系你嘅。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 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 好够中气啊！来自台湾嘅叮当嘅，我是一只小小鸟啊！早晨，仲有五分钟到清晨六点。今日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咧，持续咧就系酷热噶，咁啊亦都有咧几阵骤雨啊。本周中后期咧渐转多云，喺周末期间咧骤雨会增多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啊。咁我自己咧就每朝早咧都中意去冲杯咖啡饮啦，跟住就坐低睇报纸啦，跟住因为我中意睇国际嘅新闻噶，咁同埋我自己一定会做一啲 body 嘅 exercise 啦，即系一个伸展嘅运动啦，同埋会祈祷，希望我出门口嘅时候就一切都好顺利、好平安咯。咁我喺度咧就祝大家。清新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远方有一山洞，名字就叫美梦，洞里花开透，送走悲苦哀痛，蓝色小马正跳动，在那方我心安静，像另有生命

西沙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炎炎夏日，最好就是有一杯叮咚的飲品，還有悠長假期。星期一至五黃昏6:00-8:00，香港電台第五台休閒安多芬，主持陳思正每日為你炮製精選歌單，生活趣味分享，等你炎炎夏日都可以透心涼。約定你今個黃昏休閒安多芬。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咩？睇全新一辑嘅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倾到社会科学，睇完倾偈都多啲话题，有个咁有营养嘅节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31，逢星期一至五晚11:00， 晚晚11:00， 午夜广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熱到有時咧喺屋企做少少嘢咧，你都會成身大汗嚇。咁所以喺屋企咧開行啲風扇啊，或者開冷氣，成日開咧又真係啲電費幾貴嘅，又唔好環保。但有時咧又好似敵不過即係呢個現實嘅情況嗰種熱。咁所以通常咧我都會開行咗一陣咧，涼啲啦，個環境好啲啦，咁熄咗佢咧，就風扇都繼續開住咁啊，都好啲，有啲自然風啊咁樣。尋日咧真係熱到嚇呢個。温度是去到36.1度啊，試到即係試過呢個情況，咁亦都係喺就天文台84年開台以嚟嘅最高嘅氣温記錄，而喺香港對上嘅一次咧，可能近少少啦，會唔會係你出世嘅年份咧？1963年嘅時候咧，當年咧係試過咧35.5度嘅，咁啊今日嚟講咧，而家就29，最高34度。今日呢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的。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大钟时间睇睇，同你报一报时啦，6:1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Thank you. 月24号的这个朝早，在钱佩卿身边又有阿佳叔，即是阿钟仔钟志光。 是钟仔，钟早晨啊，咁啊，钱早晨。 早晨，喂，有冇喺条街道啲人又嗌你佳叔噶？直 接有噶，有噶， 即系证明都几深入民心啊！电视剧嗰个影响， 我谂我哋叫 sitcom 啦吓，咁就会系有咁嘅效果咯，因为入屋啊嘛吓，咁大家都比较亲切一啲嘅，好多啊，啲细路仔啊，好多咁见住我，搵咪影相啊，就系叫我佳叔，佢未必知我叫钟志光。 系喂，咁你拍紧片嘅空档时间就会去睇下书咁样咯吓， 一时时咯吓，咁而家就系好多嘢睇嘅，你知开咗手机已经好多嘢睇啦。 好啦，我哋又继续啦。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唐诗，咁啊亦都预告今日咧就讲宋嘅，唐宋都楞埋一齐讲噶啦。 系啊， 咁啊唐咧你就话啊比较飘逸嘅，宋诗咧比较有哲理嘅。 系啊，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咧讲下王庭坚。啊，王庭坚系何许人也咧？咁大家知道佢都系写诗啊，各方面都写得好好嘅吓。咁但系咧，我想講佢咧，佢有個睇法啊，好得意嘅喎。嚇！咁佢呢個睇法係咩咧？就佢喺一篇文章咧，叫做《答鴻區賦書》當中咧，佢有幾句説話咁講嘅。佢話咧：自作語最難，老道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為寒道自作此語矣。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汉墨，如灵丹一点，点铁成金也。佢讲咩咧？就系话咧，自作语系最难嘅，即系你自己去作一啲嘢咧，其实好难嘅。嗱，好似咧，杜甫作诗，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啊。其实咧，佢每一个字咧，其实都系有出处嘅，唔系佢自己作噶。不过啲咩啊？你後人讀書少咋嘛，你讀得少，你唔知道喺邊度抄出嚟，所以你當佢係自己作啫。跟住嘅話咧，古人咧能夠係寫文章咧，係可以陶冶萬物嘅。咁啊，能夠咧係攞到古人咧嘅言語入落自己嘅文章當中咧，就好似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咁所以咧，日後啊，王庭坚咧就最出名嘅咩叫点铁成金法，同埋夺胎换骨法啊嘛。 夺胎又唔系脱胎换骨啊。 夺胎咁其实简单嚟讲咧，如果以今日嘅语言咧，就话佢第二次创作 系 嘛，即系而家好兴啦，系嘛，第二次创作恶搞乜套啦。咁当然佢唔系恶搞嘅吓，咁佢不过咧以而家佢咁讲咧，就系、是、肯定系一个第二次创作，即系点讲咧？佢攞咗人哋嘅诗句换入嚟自己度，换咗你可能唔知道。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读书少嘛，唔知道原来佢个出处喺边度喺边度嘅。咁但系你睇佢嘅作品咧，佢真系每一句咧都有出处嘅，好犀利嘅吓。 系咁，其实佢又唔系净系攞人哋嘅字眼咁简单，佢自己都会再去深思吓。 系啊，绝对系啊。我哋就睇睇嗱，佢呢一篇咧《寄王几服》啦，《寄王几服》咧其实就系一个人嚟嘅，王几服一个人嚟嘅，咁系佢嘅好朋友啦。 即系寄信俾佢咁嘅意思。 系啦，即系寄语俾佢咧。呢首作品系啊，即系写俾佢嘅。咁而呢个好朋友咧，当时咧去咗广东一个地方叫四会啊，做园令啊。咁啊，不过我都唔知道四会喺广州边度。咁但系咧，我知以前咧就玩过一个灯谜咧，佢就写咩咧？佢就话咧三会再重逢啊。咁啊，即系咧四会啦，啊，即系第四次会面啦。咁原来就喺呢个地方喺广东嘅。咁嗱，佢写俾佢诗咧就咁讲嘅。 听听先。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全书借不能，图你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国不期三节君，想见读书头耳白，隔溪猿哭象溪藤。其中第三聯咧，治國不期三節君咧，亦都有啲版本咧係用治國嘅。咁同樣咧，係喺第四聯開始咧，係想見讀書頭耳白咧，亦都有啲版本咧係話想得讀書頭耳白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寫俾佢老友嚇，好懷念個老友。咁啊，亦都咧係講下老友嗰個為官嘅官風係點樣啦嚇，點樣清廉啦嚇。嗱，簡單，如果我哋就咁講個文章咧，佢就係話啊，我咧就喺北方嘅海濱地方住，咁你就喺南方嘅海濱啊。我想寄信俾你，但係都飛唔過衡陽，飛唔過衡陽咧，一個寓意咧就係即係熱硬啊，硬就唔過衡陽嘅。咁啊，如果咧過咗衡陽咧，嗰個寄書就不達㗎啦，即係俾唔到你嘅。 咁又回想翻，回想咩咧？當年咧，我哋喺春風之下咧，有桃李啊，一齊飲酒，好開心嚇。咁、但係一別十年咯喎，咁、你又去咗咁遠嘅地方，可以講得話咧，大家都係處於江湖落魄之地。咁、我對住秋燈夜雨咧，經常都諗起你㗎。諗、起你乜嘢咧？啊，我知道你為官咧好清廉啊，咁所以咧你家徒四壁就咁噶嚇，就持家但有四壁立啊嚇，即係呢個咧就係想到佢作官點樣咧，希望去輔助到國家，咁當然佢又舉一啲典故啦，咁、而最尾咧就講到咧，咁我都覺得你雖然冇見咁耐啦，咁你一個咁用功讀書嘅人，又咁清貧，咁啊想必咧你而家咧頭髮都白曬噶啦嚇，咁喺個充滿瘴氣的山溪入邊咧，唔係一個咁開闊的地方嚇，咁啊寄予佢俾朋友嘅嚇。咁而呢一首詩咧，最大嘅特點咧，就係佢引用嗰個點鐵成金法啊。 點樣點鐵成金咧？ 係差唔多真係句句有來歷啊，句句都有。 即係有出處。 嗱、你睇下佢第一句啊嚇，我居北海君南海啊。咁原來咧已經係化用咗左轉啦。咁、左轉咧，其中一句咧就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啊。咁其實咧就講緊咧，大家嗰個距離咧係好遠嘅。咁所以咧佢就加咗幾個字，咁啊將佢套成一個七言啦。咁啊寄雁傳書謝不能啊。咁即係寄雁傳書咧，就係講到頭先都提到啦，即係相傳咧呢個雁咧就係過唔到衡陽嘅。即係去到衡陽之後咧，佢就冇辦法再去送信噶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謝不能啊！啊，即係你叫我點樣做咧，都冇辦法啦，我都冇辦法咧，將封信咧就係送到去嘅嚇。咁呢個咧就係睇到咧係寄雁傳書謝不能啦。咁啊，跟住咧就好犀利喎！啊，桃李、春風、一杯酒，咁淨係呢幾句咧，江湖夜雨十年燈咧，就已經係化用咗幾句唔同嘅詩啊。桃李春風咧，就可以講咧係出自阿白居易啊，咁白居易曾經有個詩句咧就話：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啊。咁而呢個咧就係好明顯咧就喺呢度咧係化作咗出嚟嘅。咁而一杯酒者也咧就令我哋諗起咧啊王維咧好有名嘅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啊，西出陽關無故人啊。 係、哎、好好聽呢啲。 係啊，咁啊跟住咧。江湖夜雨十年燈者也咧，江湖夜雨咧又化用咗李商隱，好有名嘅。聞君歸期未有期啊，巴山夜雨像秋池啊，咁啊可以講到咧，係完全咧你睇到佢係攞咗人哋嘅詩句，不過你唔覺得佢攞人詩句嘅喎？點解咧？因為佢組合嚟咧係好新啊！你組合咗之後咧，你覺得咦？呢句係好清新喎！你如果你唔係細心去諗、細心去點出嚟，或者去抄一抄咧，你唔會覺得原來佢係用咗人哋嘅詩嘅。啊！呢、这個真係好犀利。 係啊， 係嘛？佢跟住咧就講啦：持家但有四立壁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家徒四壁啊嘛。咁係呢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咧係講過家徒四壁立嘅故事嘅。咁即係話咧，即係屋企會點解搞到咁窮咧？為佢做縣令、做官喎、咁即係話佢係清官咯。 係 啊，貪官屋企點會家徒四壁咧？咁、而佢跟住咧係用治國不其三節君咧，就係、是、用左傳咧有一個典故嘅，叫做三節君之為良醫。三節君者咧，即係三度咧係斷咗軍骨啊！啊，即係話咧，如果你試過三次斷軍骨咧，你都會成為良醫噶啦。啊、即係久病成醫， 冇錯，係、 久病成醫。咁點解佢話治國不其三節君咧？即係講緊用三節君嚟形容佢嘅朋友黃幾福咧，即係話你根本你就係掂噶啦，治國係嘛？即係你治國係好幫到手嘅。不過你而家點啊？你而家係喺瘴蠻之地，落到去廣東、廣州、四會嚇，係咪嘥咗你咧？有啲可惜，即係話呢個人咧係一個得嘅人、叻嘅人。但係咧，而家被貶去到四回，完全咧係冇能力去發揮啊！咁佢亦都係用咗一啲嘅典故，跟住咧係最尾咧就係、是、相對簡單啦，即係頭先講過啦，啊諗到咧你而家應該啊頭都白曬㗎啦，咁因為你咁用功讀書，咁、而冇辦法啦嚇、去到一個咁嘅地方，隔溪猿聲瘴溪啼啊，瘴咧睇到個瘴字咧就知道呢個一定唔係好地方嚟㗎啦，啊因為咧。 我哋叫帳幔之地啊嘛，係、嘛？咁所以你睇到咧，佢係寄予俾呢個黃之鋒咧，係對佢有啲可惜啊，覺得呢個人咁叻，但係政府國家就冇用到佢。 嗯， 嗱、不過咁，因為咧呢啲詩咧，佢會引用幾多典故嘅。 嗯嗯， 咁所以你讀呢啲詩嘅時候咧，就要用心一啲，要真係翻一翻書咧。嗱，如果你唔知道三節光呢個典故咧，你永遠睇唔明嘅。 係啊， 嚇、咁所以咧。嗱，月初嗰陣咧，講五四運動，講阿魯迅咧，我哋咪講過新文學嘅發展嘅。咁其實新文學發展咧，其中咧佢一個好提倡的一樣嘢咧，就係唔用典故啊嘛，唔用典故。咁冇錯，的確係唔用典故咧，係令到個文字咧係大家容易理解啊，因為唔需要覺得啊呢個故事點點點咧咁樣。咁但係用典故咧，有典故嘅好喎。用典故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用最少嘅言語，係講出最大嘅事件。譬如三節光，你用三個字咧，就已經係寓意到啊，佢咧個治國嘅良才啊，個良醫。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咁講咧，冇咗呢啲典故咧，有好多時候你要用好複雜嘅言語咧去帶出。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話喂，究竟用典故好定唔用典故好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話順其自然。咩叫順其自然咧？即係話啊，如果咧係順住去用得好，固然之好咧。但係如果你為典故而典故咧，咁就唔好啦。即係你為咗要炫耀自己嘅學識，我係知道呢個典故嗰、那個典故啊，一首詩咧寫到好深嘅，咁就人哋睇唔明嘅喎， 係啊， 係嘛？咁所以你有時咧喺宋嚟講咧，譬如辛弃疾佢嘅詞咧係好多用典故嘅，咁但係佢又寫得好靚喎。你又聲韻鏗鏘喎，咁你又不得不佩服佢喎。咁同埋咧，更加佩服咧，就係佢哋真係讀書多。所以黃庭堅，我開始同大家講咧，佢嗰個論述咧，其實有道理噶。 嚇、 即係你睇睇杜甫、韓愈，佢哋每寫一個字，未必係佢哋憑空而作嘅。咁只不過咧，我哋冇讀過，我哋以為係佢嘅啫。等於呢個蘇東坡啫嘛，佢見到莊子。嗰本書啊，當然佢見唔到莊子嘅人啦。佢見到莊子嘅書嘅時候咧，佢都講啦：我睇唔到呢本書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到有啲咁嘅意思嘅。我而家睇到，哇！原來佢寫曬出嚟，講曬我嘅嘢喎。咁即係可以睇到咧，即係我哋其實對於前人嘅作品咧，如果係多加留意咧，其實對我哋嘅寫作啊，對我哋嘅思考咧，係一定有幫助。只不過可惜咧，就一啲比較有名嘅古籍啊，唔係咁容易睇。譬如你講到莊子啊，甚至無先秦咧、荀子啊，有啲文章係好精彩嘅，有啲道理係好好嘅，韓非子等等都係嘅。只不過係我哋真係冇咁嘅能力去閱讀，咁唯有借助咩咧？借助一啲譯本咯、咁但係要好有心。同埋咧，要係好有時間，因為你可能要花一兩個鐘，可能你睇唔到兩節嘅。咁、呢個要睇大家真係有興趣咧，真係要自學啦。 哦，咁我哋重複翻咧呢個寄黃幾幅黃庭堅嘅作品嗰八句嚟，好唔好啊？ 好啊！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傳書謝不能，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国不期三节光。想见读书头二白，隔溪猿哭象溪藤。 久唔久听翻呢啲咧，就好好听嘅吓，一路读啊，一路摇头摆脑咁样，系嘛？ 几有趣噶，几有趣噶呢样嘢真系。 好啦，我哋就刚刚听咗钟姐同我哋分享咗宋诗黄庭坚嘅作品《寄黄几幅》。好啦，下个礼拜咧，我哋五月份嘅最后一天啦。 系啊， 你又预咗啲咩同我哋分享咧？ 讲句成语啊，有个故事好有趣噶。咁啊，下个礼拜大家知噶啦。 呢个成语系咩？就买个关子。不过大家如果过几日咧睇我哋嘅 Facebook 咧，钱佩兴专业清神爽利嗰度咧，我哋都有拍条片摆上去，你就会知啲噶啦。好，咁啊，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好啦， 拜 拜。 有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

天马公园超过一小时，或者在5月16号曾身处中环环球商场的商场部分超过一小时，需要在5月26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另外，因应一宗初步确诊个案，马鞍山锦熙苑锦荣阁和油尖旺中间道上智医疗中心亦都被纳入公告。在14日前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的人士会获视为已经遵从规定，无需接受强制检测。巨型货轮长之后3月在苏宜士运河搁浅，堵塞航道6日，货轮仍然被运河管理局扣留。船东日本正荣汽船入禀埃及法院要求放行长之后，被法院驳回。运河管理局要求正荣汽船赔偿9亿1600万美元。正荣汽船提出上诉，反指运河管理局当时在恶劣天气下仍然容许货轮进入运河，本身犯了错误。正荣汽船代表律师表示，法院将案发还初审法院重审，预计今个星期六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拉贡哥火山爆发，当局说民众逃生的时候发生车祸，9人死亡，一间监狱有4名囚犯越狱的时候丧生。当局说火山爆发之后，一架载有逃难人士的货车翻侧，造成死伤。距离火山大约18公里的哥马市发生囚犯越狱事件，造成人命损失，当局未有交代细节。尼拉贡哥火山上星期六晚开始爆发，火山熔岩一度逼近哥马市，未有流入市区。当地传媒报道，火山爆发在哥马市和周边地区引发恐慌，几千名居民逃往邻国和卢旺达。目前逃难民众陆续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局部地区骤雨增多，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4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两宗确诊个案，一宗是输入，一宗就是本地病例。而初步确诊就至少5宗，包括一名带有 N501Y 病毒株，上个月由巴基斯坦返港的菲佣。他在隔离期间两次检测呈阴性，前日检测就呈阳性。有专家说要考虑他的血清抗体和接触史才能够确定是否属于输入个案，否则可能要再进行新一轮的非容强制检测。一阵听下专家分析。 刚才提到的初步确诊个案就是少于有5宗的。讲开这个新型肺炎确诊的问题，特区政府在星期六下午